那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这场的聚会，这里继续保守我们的圣灵，让我们在这里能够了解到主你所给的心意，把我们这个弟兄们在你面前我们卸下感谢，你一直把我们带领了，我们卸下感谢，奉主的名求， 阿门。 昨天我们讲到宣教的一个主题里面呢，我提到说我把它分成两次来讲。昨天讲的是远方宣教的一个意向、一个使命和一个呼声。今天要讲到一个近邻的宣教和呼声里面，有两处的圣经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我们来看看，我们来想一想，我们来看看神告诉我们的。第一处是刚刚我们已经所念过的。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背这出的圣经了。这一出的圣经讲到属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一起来念，请。 看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这是主升天向门徒们、向使徒们所吩咐的一个大使命。这福音的传扬呢，也提到好几个重点在这里。这里提到说是一个圣灵与我们的同工里面，带领我们出去传福音，带领我们到不同的地方去传福音，而不是单单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和能力里面。然后在这个重点里面也提到说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而这个地方里面呢，就讲到并合的一个同时的进行的一个重要性。那另外就的经文，那我请大家也来看，也一起来念，是在马太福音第九章35到38节所耶稣所讲的一件事情。那这一处的经文呢，从马太福音第九章35到37节，我们也一起来念，请。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 这一处的圣经呢，如果你注意看圣经的一些记载，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里面的，这里耶稣提到说 ，OK， 你们要去传福音的里面，他走遍了的地方，最后他讲到说，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 ，OK， 收到工人庄稼多等等之类的 ，OK。那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也同样有记载这样的事情。当时主打发70人出去的时候，两个两个出去，回来后他也就跟他们讲说 ，OK， 那你说庄稼很多，工作的人很少这类事情。那我在对照这两个不同的写法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这两处的经文呢，耶稣当时所讲的时候是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所讲的。那在马太福音所讲的这一个地方呢，是在加利利，加利利是在撒玛利亚的北边 ，OK， 在约旦河的西边里面所讲的一句话。而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好像同样的一句话里面呢 ，OK， 要收的庄稼很多，工作的人很少等之类。而这是在当时是在不同的地方，是在比利亚的地方，是在约旦河的东边那边所讲的，所以时间和地点不同。那这个经文里面呢，提到的一个特点就是说，这个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但是耶稣重新讲过了两次同样的一个重点，那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我在看的时候，我心里就问了很多很多的问题。第一次看这些经文，我就有很多的疑问。他说庄稼很多，和田一大片。那我想我们在 Tennessee 一带，在 Kentucky 开的时候，就会看到很多人种的一些和田庄稼，一大片，不是一点点的，所以一大片就看得很清楚，哇，很多很多很多一大片里面。那主说要收的庄稼很多，工人很少，要打发 ，OK， 求主打发工人出去。但是我心里在想说，庄稼这么多一大片的时候，难道门徒们，难道使徒们？都看不见吗？ 那这一处的经文里面也是提醒我，我有时候在在听人家在讲道的时候等等之类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在神学院的时候，然后传道人在讲的时候，他们来讲很多的时候就挑战我们说外面很多人需要福音等等之类的，那每个人都在呼喊要需要一些福音等等之类的，那么请你你们出去传福音等等之类的。那我心里在想，没有啊，我出去看的时候没有人要复印啊，我看不见啊。那就好像说耶稣说庄稼很多，但是老实讲我看不到有啊，我看不到有这个需要，那我根本就没有感觉到有这个需要要好好去收割这些东西，我没有看到这些东西，我看不见主你所看到的东西，主我看不见你所看见的，我一点都看不见。为什么看不见呢？是我没看到呢，还是我不愿意看到呢，还是我太忙了，还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我看不到。 I don't see it. OK， 你是一直说外面有很多人需要福音等等之类的，我出去看的时候我看不到这样的一个需要，到底什么一回事呢？ OK， 我心里就一直在纳闷这样的事情。那后来我就一直心里讲到说，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能不能看到主所看见的呢，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能不能体会主的心意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有时候我们看不见，主要我们看见，主说你看，好好去看。我说我看不见，主我看不见，我看不见主你所看见。那主说我的心意是什么？主我不能体会你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一回事？那这次我们就停顿在那边，很辛苦。那我发现到这样的一个近邻的一个传道里面，特别是我们有时候会看到远方的需要，我们看得很清楚。近邻的需要我们一点都看不见。那我自己就说，那我们好像是换了一个属灵的Presbyopia OK 老花园的 OK， 然后眼睛在见面的时候一看嘛，哪有看不清楚，哪有这些东西，一点都看不清楚。那我自己戴的眼镜也是老花的，那根本就看不到前面的，外面我远远的我看得清清楚楚，前面的我一点都看不到有任何的一个需要里面。那这个就是我心里的一个心中的一个呐喊里面，到底近邻的一个需要，到底近邻的一个呼声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呼声呢？1977年，我们来到美国，今天和我神带领我们在不同地方，昨天讲到一些侍奉以后，我们1977年终于来到美国。OK， 那也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你们还有几个还没生下来呢？那来到美国的时候，我们到了好几个地方去，之前在加州一段时间然后呢，我又回到香港去，然后又回到美国来的时候，后来到了 Oregon 州等等之类的。那我昨天也提到说在 Oregon 州的时候呢有一些福音的工作等等之类的。那我一直到感到到神给我来到美国的时候 OK， 那有很多不同的感受。后来我们又来到田纳西州了 OK， 那田纳西州我们看到地图里面一个田纳西州，我发现到主给我的机会出去传福音，不说这些理由的 OK， 我自己算一算，我到不同的地方去为了真的去传福音的 OK， 而不是去玩，是传福音的，为了去传福音，有时候一天有些一个礼拜出去传的，我算了起来至少有10几20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感恩的一个机会里面。那自己去玩的当然就不一样，就更多了 OK， 那不要紧。那这十几个州里面呢，如果真的叫我自己自以前来想的话，我想都不敢想 OK， 我有这个机会能够到这么多不同的州去传福音。那我一直在想的时候，这是神的一个恩典，给我看见我看不见的，带领我跑我不知道应该要跑的地方。那神他给我了一些特别的体会，给我一些特别的一些机会去传福音里面。那有时候我是想到说，当时好几个地方我要去又不想去等等之类的，如果不去的话呢今天回想起来可能我错失良机了 OK， 那机会就放弃了。神也不勉强我你不去不要紧，我会叫别人去 OK， 如果你不愿意去也不要紧，你太忙了你就不要去那我就叫别人去 OK， 那个福分我自己就已经失落了。所以我觉得说在这里在数下神的恩典的时候呢，我发现到这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老实讲，每次我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从在神学里一开始我心中就有一个感受里面我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在 哪里去讲讲道等等之类的，那人家给一个奉献啊，啊 honorarium 啊，啊讲年费啊等等之类的。那我一开始的时候，在神学院的时候，我心里觉得这是很大的无辜。我讲到什么，你给我一个讲年费，这是一个很大的无辜。那我就通常就放一些那个奉献箱里面去，就不要。那后来我跟那个所联长会谈起来的，他说光能得公家是一回事，你要奉献在神的面前，另外一回事，不能看别人给你的是他们的在神的面前的一个恩典里面。那后来我就慢慢的体会到这一点。那我同样的一个心智里面，我心里就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跟神的一个祷告，神如果你允许的话，你给我时间，你给我出去传福音的时候，那我愿意去。但是呢，我也知道每次到不同的地方去，就算在美国，当时也在别的地方被邀请的时候，我也知道有很多地方他们很需要人家去帮忙，但是他们经济经费不够，他们实在不够，他们很需要啊。听到了说，哎，你能不能？我很好啊。我说我愿意去拿登记啊。以后 email 告诉我的时候，我们很想离开，但是我们还是有些困难，我们再筹备一两年等等之类的，再看看怎么样。那我也知道说他们经济上有很多困难，所以我通常就会告诉，直到今天我也告诉每一个我要请我去的地方的人说，我如果你要我去，你们有这个需要，真的我会去，记得不要为经费，不要为我的旅途的费用、飞机票等等之类的。我告诉你，我不是很有钱，我不是银行里面有几百万在那里，不是的，但是我的上帝有钱。所以我那时候我真的知道我讲的那句话，我威胁出去，我 email 出去的时候呢，我心里有时候开始的时候还是愣了一下，哇，你真的去，我飞机票买不起来怎么办？那还好现在有credit card了啊。那还是这么多年来我感觉到主没有一次让我没有机会，没有那个负担，没有那个金钱的钱。然后再回来一想的时候，这么多的飞机票要跑的，这么多的经费 ，OK， 我从哪里来？那我心中是常常有一个祷告里面说，主啊，如果你从天上降马拿给我，那我那很好，感谢主 ，OK， 那我忽然间我没有告诉别人有人塞了一张支票给我200块，塞了支票2000块，20000块更好了啊，这个常规，从来没有收到这些东西，但是呢 ，OK， 神。从中出的礼费，我甚至跟神说，你给我手，你给我脚，我如果能够自己站了，我去穿，我好好去穿，这是我在心里面。那有时候人家说在哪里去哪里传福音的时候，而且我也一个心中的一种感受里面，不论在哪一个地方，我心中的祷告就是能够像我昨天所说的，我能够立足本地 ，OK， 可是我的胸怀呢要普世，而且能够好好努力的好好去走去传福音里面。那1988年1977年来到美国，1988年来到田纳西，那么之前在不同的州里面跑，那到田纳西1988年来到田纳西的时候来到 Austin Peay 这个大学里面教书。那来的时候一直到今天还是有人在问你从费城到了田纳西，没错，但是你到了田纳西，你是到 Austin Peay，OK，是到 Knoxville，那费城大地方，你以前在 New York 大地方，你在加州大地方，你来到 Tennessee， 你来到 Nashville 还算是大地方，你来到 Knoxville， 鸟不生蛋，那怎么会跑到这样的地方 ？Austin Peay 名字都没听过 ，OK， 那到底是什么一个回事，把你带到那个地方去的？那有时候甚至我学校的学生都跟我开玩笑 ，OK， 每天上课的时候自我介绍的时候，他们都讲说你为什么会跑来这里呢 ？OK， 然后老眼巴巴的时候就跑着，我就跟他们开玩笑说，我其实呢，我是开车过来的哈，I-40 West 啊，我本来是要到 Austin Texas 的，那出错了 Texas， Austin 开到Tennessee去了 ，OK， 那我很少跟人家提起。我为什么到 Austin Peay？ 这个一直在我的心里面有个很大的一个因素在里面。那我当时在费城在 Temple University 毕业的时候Temple University 在宾州呢算是蛮大的一个学校，可以说是最大的。OK， 三万多的学生，当时就已经三万多了。最强的是 UPenn， 最大的是 Temple， 要讲清楚了。那有听过 UPenn？ OK， 那 Temple 呢？它出名在哪里呢？其实从国内的，如果你们知道的话，早期第一个给邓小平荣誉博士学位的就是 Temple。哇，所以哇了不起 ，OK， 而且那费城和天津市里面就变成了个姊妹市啊，什么什么一大堆的 ，OK。那我在那个博士班的时候，一般的博士班，这些你们很多在博士班的，大概都在四年到七年要毕业 ，OK， 四年到七年里面，过了第七年的时候，那么教授有时候很客气的跟你讲说，你就要辞职重新来过 ，OK， 那我上欧欧 ，OK， 那当然你说要拖七年半八年的之类。四年到七年里面，那通常一般人在五年六年毕业很正常。那我在这段时间在 Temple 读的时候，我大约三年的时候已经全部读完了，而且毕业论文的研究里面全部出来了，写也写好了。然后我就觉得，哎呀，老师讲这些很拼命啊 ，OK， 那早上晚上都搞不清楚。我每天在做，哎，我在三年的时候全部都出来了，那我跟那个我的论文老师在研究的时候，他很高兴，为什么呢？他觉得很有面子。他说 ，Sir， 对 ，OK， 三年都把他提出来 ，OK， 那你看，我这次就 break the record，OK，、okay, 那很好 ，OK， 而且呢，这样的是很光彩的一件事情，他在那之类 ，OK， 就跟那个论文的那个 committee member 可以提出来，而且你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OK。那我自己老实讲，那时候心中的想到，其实也不错，自己还是真有两下子，如果三年提出来的能够光宗耀祖哈，能够排除万难哈，然后为祖国争光也不定啊。那在这段时间呢，我的心里在想说，哎，这个是很了不起，我三年能够把我的PhD 都读完了。能够完全出来。那我在安静在一直祷告的时候，我心中忽然间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好像主在跟我说，满意吧，高兴吧，得意吧，你有没有想到后果？我说后果什么东西？后果很好啊，多光彩啊，等等之类。后来在想深一层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是有很多的问题在里面。第一个问题在哪里？我已经发现到这个消息很快在传来传去，在我们的博士班里面，那很多都是美国的学生，80%以上都是犹太人，在 PhD 的部分里面，那这些人里面呢，心中已经有点难了，你这个东方小子竟然跑在我前面，其他的指导教授已经在背后指指点点了。What happened to you？ 什么东西也做不出来。后来我再想想一想，如果以后我们在博士班里面再招有东方人进来的时候，你想他们对他的期望 expectation 是怎样的？可能要更强。以前有三年的，你进来两年，那就完了。那后来我祷告完以后，我心里就觉得有一个这个就比较好，我就跟我的论文老师说，我好像还没有做完，他说 The lie， OK， 我知道你已经做完了，这样子。那我说我四年提出来好吗？我三个月，四年 minimum。啊，想好讲了好几次，开会跟他开发这，他是知道最好你三年提出来。后来讲讲他，我说我还有一些很深等等之类的，他说好 ，I understand。的情形嘛，那好，我四年听着，因为他觉得四年他也是一个光彩的，因为毕业最 minimum 里面毕业的还是 break record 里面，那在那个四年提出来以后，后来他就是把我一定要留在学校，就给我一个教职员的职位，在留在学校里面去教。在一年以后呢，我是觉得说在那个环境里面很好 ，OK， 哇，大家都很熟的之类 ，OK， 而且是做 assistant professor 的之类。但是我就觉得说好像在人家的保护之下，你大家都看着你，看着你长大了，看着你四年在这里的，都很保护你一样， 我想说，我应该出去外面闯一闯。那我就跟我的那个指导教授说，那我应该要出去走一走看看。他说好，那他说你有什么信念？帮助他不是基督徒，他是犹太人，他对圣经也很熟。我们曾经谈过很多圣经里面，甚至我的论文里面有一篇全部讲到跟圣经有关系，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里面。那我就心里想说，我很想到一个基督教的大学去教书，因为我心中想去传福音嘛，对不对啊？青年工作，基督教大学里面是我第一个首选里面。他说好，我跟你学习。哇，他给我推荐，我看过来看到他手吓了一跳，然后讲的那个好像是我是很了不起一样。那后来有好几个应征里面，也有得到了几个 offer， 那我就觉得很不错 后来有一个突然间就是 Austin P， 打了个电话 请我说，你过来我们 interview。 那心想 Austin P 在哪里呢？我真的跑去看 Texas Austin， 后来看哦是在 Tennessee， 因为是 T 嘛，这个 TX 跟 TN 嘛，就差了一个字。这个地方，那我心中的想法，好，我来 interview。那我 interview 的一个目的，当时想说，已经手上拿到了好几个 offer 了，只是还没有决定要去哪一个。那这个呢，这来玩玩嘛，那没来过这个地方。这小地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 Tennessee， OK， 那这就看了，那后来去看的时候，哈哈，就来玩一玩，来看一看 ，OK， 看到果然是小地方，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里面。那在 interview， 在 presentation 全部做完以后呢，我要走了，那我就这谢谢，这地方也待够了，要走了，那要备好票之前呢，突然间有个老教授。他把我定了，他说 Sam Dr. Frank， 我们很想你来，我们很想你来的目的呢，有一个重点，因为我看到你的 resume 的 Vita 里面的，你的那履历表里面的，你有神学的背景，也有心理学的背景，我很盼望你们来。当时在 Temple 我是读第二个博士学位，那所以我第一个是在社区方面的，还有社区底层的。所以他说我可以，我说 why， 他说因为呢，我们这个大学里面刚刚请了一个新的校长，而这校长来了一个学期，而这校长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很想暗中，你们不要讲出去了，然后招聘一批很好的基督徒的教授。来的时候来重整一个 government 一个公立学院的风气，如果你愿意来的话，这是我最盼望你来的。那我回去的时候一直在想，坐飞机的时候一直在想，我就想一个问题，我说主啊，我当时读了一个心愿，我盼望到一个基督教大学里，现在我有些 offer， 有些是基督教大学，有些是别的大学，但是我忽然间有一个很深的感受，什么叫做基督教大学？是一群基督徒所办的大学，叫做基督教大学，还是一个不是基督教大学，但是一群基督徒愿意在里面好好的传福音的大学，叫做基督教大学？所以这个挑战给我，我就接纳，我就放下了其中一个，就是 Penn State University 的 offer， 我就来到这里来了。那来到这里来的时候呢，当时果然发现那个校长很安静，可是很努力的做跟之类。那个学校当时我记得印象中可能是2000多到最多3000学生，那一年多不到的时候呢，那个学校已经增加到大约5000多学生到6000。那后来两年后，他就被别的学校挖走了，就 Texas 一个大学，果然是 Austin， 那个基督教的把他挖走，带了去。那在那个重点里面，我在想说，主带领我们来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我当时一直想到说，这个学校里面我能够做什么呢？除了教书以外，我能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侍奉的机会呢？等等之类的。那我就在看这样的一个情形。 所以后来我在看，在来到 Tennessee 88年以后呢，主给我在不同的地方也跑了一遍，可以说是东南西北一样。OK， 到了 Kentucky、Murray、Louisville、Alabama、Georgia、Knoxville、West Virginia、Virginia 等等地方， okay， 甚至也有回到 Philadelphia 等等去传福音等等之类的。那这样的一个经历里面呢，我觉得说主带领我来到这里，既然来到这里的话，我在这里我就应该要怎么样的传福音，是为我的一个重点。所以我就开始在 Clarksville 这个地方呢，开始做一些研究。在88年的时候，这个是 OK， 好啊 ，Clarksville 的一些侍奉里面的。我那时候我就是说，到底 Clarksville 有一些什么特点等等 ，Tennessee 有些什么特点等等之类的。OK， 那我发现 Tennessee 有几个很特别的地方。OK， 我们说 Tennessee 五个大城 ，OK， 最大的是 Memphis， 大约有以人口算的话有64万。OK， 第二次是 Nashville 大约60万。OK， 那第三是 Knoxville 已经差不多没有到20万。OK， 那然后 Chattanooga 16万。接下来是 Clarksville 14万，再下去的话Murfreesboro 可能要赶上了，他已经有10万了。所以他们 Murfreesboro 在争说，我们是第五大城，不是是 Clarksville 啊，因为他们已经开始聚集里面。那 Clarksville 我在看的时候，那它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它本身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单单大学 OK 在这里呢，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OK 的地方，这是Austin Peay的学校。那它有一个军事基地在这里，那这个军事基地呢，我以前都没有想到，后来我越研究的时候，我越喜欢这个 Fort Campbell， OK， 这个 military base， OK， 那这是美国第二大的军事基地，它是最大的空降师，在如果你看美国历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the longest day， OK， 诺曼底海峡扭转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个整个风潮里面。那个空降是死的最多的 ，OK， 美国派遣的军队里面，就是从 Fort Campbell 派遣。当时的研究里面，如果你看过那个电影里面，那个最长的一天 ，the longest day， 就是等于是说那一天里面，多少人去打仗？早上去，晚上没有回来，大家要讲这句 ，the longest day，OK，、okay， 很多人。可以看到 ，OK， 早晨，可以，可是没有办法看到 sunset， 晚上看不到，因为都死光。那 just because the longest day， 如果你知道那首歌的话，就是大家唱的这首歌。那这个大学里面，这个城市里面，这个军事基地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军事基地 ，OK， 那它有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一些特点。那在 Austin Peay 本身里面呢，这个大学呢，我在看的时候，我也发现到这个大学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这是在 Tennessee 里面，在西北边唯一的大学里面。那甚至呢，这个城市呢不敢把这个学校变成一个大学城，因为一个学校变成大学城的时候，意味着到暑假的时候就是一个空城计，就是一个死城。如果是军事的基地的话，完全靠军事的也是很危险的，如果军队一调动的话呢，那也就是一个死城。后来他们就开始了一个商业的一些发展，开了很多 industrial park 啊等等之类的，然后甚至想把 Nashville 的人招过来招出来等等之类的。那在于整个这个情形来讲呢，就是说他要对这个三角鼎立，在工业、在军事和一个大学三个里面，任何一方面不能缺少。那我再讲回到我在这个大学的时候来到这个学校的时候，我发现这学校有很多很特别很可爱的地方 OK， 那从它很小一直到慢慢越长越大 OK， 到今天呢已经超过10000多学生了 OK， 那老实讲，对老师来讲都是不大喜欢看到人数越多，为什么呢？因为人数越多呢意味着我们工作越多，因为他不会因为人数多就招更多的教职员，差不多good job， 拍拍右肩膀继续做那么在大学里面，后来我也发现到在查考的时候，在早期 啊，花莲我来之前呢，花莲人在说 Austin Peay 的篮球打得不错 ，OK， 那是好像最近也是打不错哦，还在那个什么 NCAA 里面还排名第四的，哇，那时候很了不起 ，OK， 那后来他就带了一个很大的很大的那个 indoor 的那个篮球场给他们，那时候他们就用美国带打球的时候很好看的，不是打球啊，他的那些拉拉队啊。那些口号啊，哇，那些真的很过瘾、okay? 所以你去看 football， 你去看什么比赛的时候，哎呦，那些哦，他们的，所以他们的奖学金最多就是那些 marching band 啊，什么东西，哇，那些表演真的很好看、okay? 他们的口号。那 Austin Peay 当时呢，到现在呢，他们就有一个口号，篮球打篮球的时候啊、一个口号，那变成了后来变成整个学校的一个口号。Austin Peay 是指一个人的名字，以前是叫 Northern Tennessee State University。那后来我们不要叫做不好听 ，OK， 后来就以一个人名，好像 Harvard 还是什么之类的，找一个他有贡献的。那 Austin Peay 是第一个从 Clarksville 出来做 Governor，Tennessee Governor 的名字。后来为了纪念他，他大力的提倡，就用了他的名字叫 Austin Peay State University。那 Austin Peay 那时候的打篮球的时候呢，他们就有一个 slogan， 一个口号。很多人来看篮球打的时候，就给他们弄住了这个口号，哇，这个很特别。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口号是什么呢？在美国，小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要叫他上厕所的时候要小便的时候叫屁屁 ，OK， 人家说屁屁，大的叫噗噗，屁屁的噗噗啊，所以就说再叫他屁屁的时候。啊，这叫 Austin Peay 嘛 ，OK， 啊，所以呢，他的口号就叫 Let's Go Peay， 哇，在打篮球的时候，大家都喊 Let's Go Peay，Let's Go Peay， 对方看到啊，怎么回事？要抢厕所啊？那来到这个学校啊、以后啊、当那个校长离开以后，我心里也真想说，是不是我也要离开？但是在祷告的时候，神说也不是因为这个人而已，你要有一些心智的基督徒在里面做的时候，好好的做。那时候我们在做了很多福音的工作。Okay? 啊，我在这个学校大约算起来28年，我通常很少在这里一个地方有20几年。后来我发现，在算起来的时候，我差不多分了好几段时间里面，大约7、8年呢，我就换了一个工作的单位，一个位置，同样一个大学。本来是一个教职，后来后面的8年到10年里面被学校抓出来做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的 Director 的主任。那当时就建立了很多Study Abroad 啊、姊妹校啊等等之类的。前后如果在那8年里面，我如果算得出来的话，已经有建立了5个姊妹校在不同的国家里面，非洲、亚洲等等之类的。大约 study abroad、okay, 是短期的出去留学的团里面已经有差不多10几个 okay, 留学团在暑假和里面。那我当时在做这个international director 的时候，我心中有一个目标，不单单帮助这学校建立起来跟外面的关系。在 Austin Peay 的时候，那时候在你是在 Tennessee 也差不多，要问他们的时候就说，哎，你们有没有到别的国家去走走啊，看看啊，有，去过哪里啊？肯塔基，到别的地方去，哎，气死我。后来我还发现更可怕的一件事情呢，在整个 Tennessee Board of Regents TV 啊，我们叫教育部一样、okay? 在当时他们的规定里面呢，如果你要到Hawaii去、okay?你要申请到国外去，如果你到加拿大去，你只是算是 in the country the traveling OK 对吧？莫名其妙，夏威夷是美国的50个州，对不对？温古到这就过来了，那已经到国外去了。那么加拿大是另外一个国家了。OK， 然后他说啊，不管，连在一起的。我要讲的是，这是 Tennessee Board of Regents， 这个是教育部，要改他们改了我们10几年才改完，打死他们都不相信。夏威夷不是 out of the country， Canada 啊，应该是好。然后在这样的情形里面，那时候我在做这个啊 international 的话，做这些建立这个关系的时候，我心中就有一个想法，我要选最好的教职员，而且最好是基督徒，派他出去到别的地方去做交换学生，交换的老师等等，中间好好去教他课程 chemistry physics psychology 什么的，周末安排他到教育系上，所以好几个出去的都是这样，但是他的 academic 他的学术是一定要很好，而且他又是基督徒的话，那就更好。我一定会选他。在当中我们做了很多这样的一些内部的工作，带领他们出去做了一个短宣一样，那些事工里面，甚至有很多学生来到这里的时候，你该怎么帮助他们在福音的一些事工上？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好，把话再讲回来，今年这里面，在2010年的时候，大概在那段时间呢，我在心里想说，在喀什这地方，我的邻居，我的 neighborhood， 我能够做些什么福音的工作呢？那时候就开始了啊、进入到一些我们的 neighborhood。那时候我就开始找一个时间，他比较方便的啊、有一些是餐馆的，有一些是学生等等之类的，有一些是在别的地方的。后来我们就在2010年的时候一开始的啊、一些在福音的一些类似的工作。这是2010年开始的时候。那我在每个礼拜三晚上在我家里、就有一个小的一个 gathering Bible study 一样。那有很多都不是基督徒，下了班等等之类来我们家里面。那我们在那个时候啊、有好几个我们也把他带到教会来参加一些聚会，我们也请牧师师母啊、上过我们那边来参加，看看他们的一些情形。常常我们就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人来 ，OK， 那从来没有想到 ，OK， 突然间他们来了 ，OK， 这些是什么人我也不知道 ，OK， 后来才知道，那有一个上面那一张照片你看不清楚，因为他是黑人 ，OK， 那上面，还是个军人 ，OK， 然后有一些这样的一个现象，这个军人后来我们也带到他教会来，哇，他也来 ，OK， 别小看他。他的主要的 major 是学中文，他的中文当然能听，他能读，他能写。那是在军队里面，之前我们也发现了好几个，在西点军校的，在 Chinese major Mandarin major， 哇，很了不起，是美国的，这个是黑人，哇，了不起，所以我们也讲的时候，一讲的时候。没问题的，你说我一个娃。我说你在哪里学的中文啊？什么之类的？哦，在复旦大学。哦，哎呦，泡了几年在那边，难怪讲的这么好。他的卷舌还比我卷的快。那所以那时候那段时间，2010年开始的，我们就开始了一些这样的一些开放一个家庭式的一些聚会里面，一次带领一些人，而且每一次都不同的一些人来。到2015年、去年又一个新的一个情形发生。我们那边有一个教会叫 Hildale Baptist Church， 他听到我们一些做这些事工里面，他就请提供我们来参加我们这个查经班的一个姊妹，来参加他们教会的。从新加坡来的，说能不能请他过来，我们聊一聊。我说什么事情？后来之前。那个 First Baptist 在喀什也讲叫我去，好了，因为有这个姊妹的关系，所以我们就先去这个看看。他就告诉我说：“你说你们在做这个福音工作的之类的，那你们的场地够不够大？那我们有一个 Family Center， 他们盖了一个新的 Family Center， 那这个 Family Center 他们用了大约200到300万所盖好，是综合性的。”里面什么都有 ，OK， 很大的篮球场 ，concert hall 什么之类的 ，OK， 那他们是说，你们父母亲来参加的那个商业的时候，小孩子如果有年轻人的去打球 ，OK， 所以就不用担心说没有那些 facility 帮助他们，哇，所以我们去看的时候，哇，发现哇，这很特别，那么而且他们当天晚上呢，就有一个 concert， 都是年轻人， 在唱诗啊，在祷告里面，所以他们很特别，就说你们要不要来试试看，用我们的这个场地里面做传福音的工作里面。然后我们说好吧，我们就试试看。那时候我就跟我们的其实只有两家的同工，一个是龙老板和 Michelle， 另外一个是就是这个教会的。那么他我们就在我说我们要做的时候，一定要两方面来做，一个是对内方面。我不能忽略到对基督徒本身的一个栽培，对内我们基督徒自己要查经，我们自己要准备好。然后对外传福音的另外一回事，所以我们用了新生活的课本，我们跟牧师要的基本。那我就把没有得到编辑的准许，我把那个里面的内容重新把它弄一下。欢迎你啊！那因为你看到里面的很多是填充嘛，是不是？是，好，是不是？太辛苦了，所以我就把它变成主要的几个问题，每次都讨论。把它比如说第一堂课的时候，如果你看新生活的时候 ，OK， 那我主要的问题说 ，Who am I？ 我是谁？就讨论这个问题。那你给我看，好，这是我们对于这个我们自己本身基督徒的一个工作。再于呢，第二方面呢，就是对外福音的一个工作里面。那时候我们说，如果有这个 facility， 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OK， 我们能不能邀请到其他的人？算一算，我们就写下了这些名单。在邀请里一写一下，哎呀，有十几个家庭，中国家庭，教职员都在那边。那么在 Clarksville 呢？大大小小的餐馆，中国餐馆，我算起来有十几家。嚯，你不相信吧？因为它是小啊。大的捕捉到餐馆里面，然后就是好几家。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里面呢，那我就跟他们讲说，我们如果都请他们来很好，我们顾不了。就算有这个 facility， 那我们可能。每一次我们两家人，能够顾得了的话，二三十人了不起了。所以我们就把它的列出来以后呢，我们就分成几个本，哪一个是比较可能性的，第二、第三等等之类的。那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开始去年开始我们就做一些向外的福音工作，也是用礼拜三的时候看看试看怎么样的事情。第一次邀请的时候，差不多就来了二三十人 ，OK， 那好几次的邀请里面都有不同的人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有一些诗歌唱在一起的，那有时候我们放一些龙文老大放了把蔡琴的一个见证诗歌里面放在里面啊，我们把它放给他们看，他们看，蔡琴也是基督徒啊，是真的啊，蔡琴不认识，歌唱起来。OK， 那在他的一些祷告里面，但是我们是说，每一次我们都有二三十人来的时候，那我想要说，这也不是一个一直要这样做，因为呢，如果只是每次来 ，OK， 那我们也要看到有一些真正的是一些基督徒应该怎么帮助他们 ，OK， 那能够帮助他们之类的，所以我们是开始了。最近开始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收网的运动，我称它为收网，不单单是请了一大堆人，那么这一堆人里面呢，哪几个比较有心在福音的追求上？那后来我们从这里面历史里面再历史这几个出来，我想在十个人里面已经算了不起，在二三十人有十个人里面，后来我们就从这里面呢就开始了一个，最近也开始了一个福音小组。那他们真的很有心的在开始的一个慕道友的一个团契一样的事工。我要讲这么多的一个重点就在这里，有一天其中的一个可以说从慕道友到他说他已经差不多信了，而且他说他做了祷告，他自己的祷告，而且在微信我这样祷告算不算是基督徒？基督徒在祷告里面，他有一次他就是问我说，他说你为什么这么辛苦，每个周末要跑到 Nashville 这么远，我们在 Clarksville 还是教友是算的嘛，这个是从一个刚信主的人，一个慕道友这样的，哇，心里愣了一下， 不是以前没想过。同样的，弟兄姊妹，在你的附近，在你的地方，在你的学校，在你工作的地方，你的近邻，神又看到什么东西？我们有没有看到神要我们看到？我们有没有摸到神要给我们的心？我们有没有把福音能够传出去？刚才在跟林太太聊起来了，对啊，他说我们家里也开了一个插进馆啊，用台语的插进馆。有一些你们在附近的，你说看到的有一些什么东西能够好好的把它福音传出去啊？我自己本身的感情上，进了六十几岁以后呢，我深深的感觉到已经在跟时间赛跑。那前面求主给我有好的体力、精力和灵力，能够好好的在传。但是同样的，无可否认的，我还是有限。你们更年轻的，四十来岁、五十来岁的，要接班、承接下来。我们已经在不同的地方尽力在做了。我们能做到些什么？我们尽力里面，有些我们出去不方便，可是神告诉我们说：“你看吧，庄稼就是，而且你在你身上看见了，看见了父母的需要，看见属下我们看见了，体会到主的心的。那这就是尽力宣教的一个服事，是神向我们所说的，你能看见，我要你看见，我们一起祷告。”主主保守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在这里有这么好的时间一起退休，我们一起能够来听你的话语，我们能够一起的分享。主让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下山的时候，我们就住有这个远方以及近邻的一个宣教的服事，带领我们看到你自己要我们看见，我们能够体会到你的心，将弟兄姊妹恭敬交在你面前，求主一一的保守，让我们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就是分散在不同地方有更多的福音的据点，能够为主你来生产，就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能够同心合一的把十字架高举起来，我们能够同心合一的把福音来服侍这个时代。我们献上感谢，奉主的